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的消息，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为38,888.3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7.6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也是首次超过了3万亿元。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和探卫星数据产品免费向全球开放，这也是中国对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全国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增加到了7443家，其中北京市开通此服务的定点医院已经达到了674家。时速250公里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征集技术方案汇报会在上海召开，这也标志着该项目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复兴号家族也有望增添新的成员。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汽车尾气综合治理系统问世，可以使汽车的尾气当中的一氧化碳等污染物品平均减少75%以上。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印发评估检查通知，将对历史城区评估是否存在拆真建假、大肆修建仿古街区等行为，对于历史文化街区评估是否出现大规模突击式整治改造或过度商业开发行为等等。从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获悉，本期普通小客车的指标摇号的基准重铅比约为865:1。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首批7533个新能源的气耗回路将会直接分配给排队等候的申请者。今后中午到达北京站，并且想要前往北京西站搭火车，不必再挤地铁和公交了，直接从北京站搭火车就可以一站直达，最低票价仅为8元钱。

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我的14点钟，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曾经听到李宗盛说过，在这个华语乐坛当中，他最欣赏三个歌手，分别是张学友、陈奕迅和杨宗纬。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如此的用心帮杨宗纬打造出了《原色》和《初爱》两张这么好的专辑。而在前段时间李宗盛生日的前夕呢，杨宗纬也是特意推出了《越过山丘》这首歌，向心中的大哥致敬。相对比李宗盛的山丘对现实的感叹，高晓松笔下却出现了不一样的风貌。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这其中不仅有着一份对于青春年华的追忆，更多了对于未来岁月的探寻和希望。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带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分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

回忆像个手术的人，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板凳为戏入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却压得你发音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在霜降之后，天气说冷就冷了，下一场雨气温可能就会降很多，这个时候被子就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在换被子之前呢，一定要挑一个好天气把它晒一晒。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是最适合晒被子的，把被子晒得暖暖的，盖在身上也会感觉格外的舒服。但是切记呢，大风天不要晒被子，容易让被子上附着一些灰尘，早上起来也比较清凉，更不适合晒被子了。那最适合晒被子的时间呢，是上午11点开始，这个时间的阳光呢是最好的。如果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可以选择再多晾晒一个小时。从2017年的10月12号开始，麦当劳中国总部的企业更名为了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但是品牌依旧是麦当劳。这个时候就有网友感叹说，名字太接地气了。而对于更名一事，麦当劳的公关解释说，麦当劳与中信以及凯雷成为了合作伙伴之后呢，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麦当劳中国总部的企业更名为了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而对于为何选用金拱门这个名字，麦当劳的公关相关负责人也回应称，他们的内部一直把 M 这个标志作为黄金拱门，因为这个标志的形状和颜色都和黄金拱门相契合，更名之后的寓意和品牌的契合度会变得更高。这次的变更呢，主要是在证照层面，日常的业务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麦当劳也将会继续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再来关注生活方面，厨房是一个油烟很重的地方，那除了抽油烟机上的污垢比较多之外，家里常用的锅盖上经常也是一层油污，使用的时候呢总是黏巴巴的，很不方便。那今天的微笑提示也给大家推荐轻松去除锅盖油污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蒸汽，蒸汽呢可以让油污溶解，方便擦洗。可以在锅中放入少量的清水加热，然后加几滴洗洁精，等水烧开了之后，用蒸汽熏锅盖，几分钟之后就可以用柔软的抹布将锅盖擦拭干净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炒菜的时候经常不用的胡萝卜头，也是去污的神器。只要把胡萝卜头在锅盖上顺着蹭一遍，然后在水下冲洗干净，锅盖就变得非常的崭新了。而这个小窍门可以说既简单方便，操作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了解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相处起来很累，大多是因为被刻意灌上了许多的规则。你如果在意我的话，就会秒回我的信息，你如果在意我，手机就不会关机等等。这些边缘性的准则呢，会让你在一段关系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越来越觉得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不是压迫，不是捆绑，也不是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而是共性和吸引。 Thank you.

胸膛。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农业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培育发展一批带农作用突出、综合竞争力强、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今天9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发改委、住建部发布通知称，从10月30号到11月30号开展商品房销售联合检查，重点查处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等行为。财政部最近发布关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管理的通知，要求文化央企严控以非公开协议的方式进行国有资产交易。2017海归人才就业创业报告显示，中国正迎来新的一轮海归大潮，海归创业呈现年轻化，海归的应届生平均的实际薪酬为7306元。东南大学科研团队突破癌症早期的监测难关，通过一滴血就可筛选12项早期癌症，像查血常规和血压、血糖等一样的方便快捷。因为牙刷的刷毛膜毛不合格，沃尔玛中国向国家质检局总局提交了召回计划，召回中国大陆地区进口的儿童牙刷达到50928只。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已经定于10月12日正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麦当劳方面也表示，更改的只是公司的名称，餐厅名字不变。来关注生活方面，秋季温度降低，人的肠胃功能和免疫功能都会出现下降。如果这个时候食用了生冷的食物，极容易造成肠胃的刺激，导致腹泻等不适的症状。在这里，999也要提醒大家，生活当中饮食方面一定要多多注意。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

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到歌曲徐佳莹《潇洒走一回》，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音乐呢，可以说是一剂良药，无论悲伤离合，你总是能够在乐曲当中听到一丝共鸣。有的时候喜欢一首歌，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唱歌唱得好听，也是因为歌词里讲了一段让你有共鸣的故事。之前看到了东北财经大学拍摄的微电影《我要找到你》，讲述的是一个福州的男孩在第6249次列车上的3车17D的座位邂逅了他的心动女生，而从那一天起，男孩呢就通过微博、论坛、报纸等等方式一直在寻找他的真爱。虽然说至今没有结果，但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成名的《我要找到你》，却唱出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969。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梦养老联合创始人张少强，我代表青梦养老，祝天下父母健康长寿，重阳节快乐。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你会在什么时候想起家里的老人呢？不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能给出什么样子的答案？如今很多人的家庭模式可能都是这样，我们在外工作，父母退休，在家帮忙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好像不知不觉，父母的一辈子都在围着自己转。如今又到了一年重阳节，看着爸妈的白发一天一天变多，看着他们变老，作为子女，对他们能做的最好的报答，应该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养老环境。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娇娇。今天的老板说，我们邀请到的企业从事的是一份爱的事业，经营的是一份爱的温度，他们是青梦养老。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梦养老的联合创始人张少强。我们青梦养老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服务失能失智老人，就是针对于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设计了让老人不离社区不离家的这种服务方式。另外呢，还有一种服务形式呢，就是我们派专业的养老护理员上门到老人的家里，给老人提供这种24小时的专业护理服务，保证这个我们对老人的服务不间断。 青梦养老专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依托自身的养老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和智慧照顾体系，整合了战略资源，面对刚需的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嵌入社区的家庭式养老驿站托管服务和24小时居家照顾的服务。而在采访当中，我能感受到最多的就是他们以善意在投入工作。 还有这样一位老人，他以前呢也是重度阿尔兹海默症，已经有3年多没有跟女儿讲过话了。这位女儿跟我们讲，她每天下班都会去我们的驿站里面去看一看。有一天她到了站里去给她母亲送一碗汤，她母亲突然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对她说，你该减肥了，当时吓了她一跳。后来这位女儿跟我们讲，她当时非常感动，说已经3年多没有跟她讲过话了。这是让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例子，我们非常有成就感。其实我年龄不大，自从从事养老行业之后，每天跟这些老人打交道，自己内心会发生变化，就是觉得以前对老人 关注很少。自从从事养老行业之后呢，就觉得我们的老人都非常可爱，但是呢，他们缺少人的关注。 像刚才故事当中这样温馨的场面，千木养老见证了很多，也收获了不少的肯定和赞许，这源自于他们对于养老行业的态度和初心。即便是其中养老护理员这样一个岗位，他们也从来没有掉以轻心过。人才培养是千木养老一项重要支撑体系，护理员从进入青盟开始，每个人的在校表现、工作表现、绩效、信用档案以及再培训等各个数据，组成了青盟护理员的成长体系。而张少强先生也说，青盟养老不仅是老人的家，也是护理员的家。正是因为这样的氛围，让青盟养老拥有不凡的口碑。 我们公司做了3年了，在这期间呢，其实我们知道养老这个需求就在那儿，但是我们认为必须把服务先做好。我们认为服务没有做好，去打广告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在这3年期间，基本上我们口碑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85%以上都是客户推荐客户这种形式。尤其是做服务行业，我们养老嘛，肯定嘛也需要口碑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赡养孝敬自己长辈的时候，不能忘记其他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这是孔子对于大同之世的理解。青盟养老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并将在未来打造更温馨的养老环境。 关于青盟养老未来的发展呢，我们规划就是继续把我们的服务做得更细更精，服务更多的老人，并且我们希望把我们青盟的这种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城市。 在节目的最后，青盟养老的联合创始人张少强先生也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呢，呼吁全天下的儿女能抽一点时间多陪陪父母，多关注一下他们。 感谢收听本期9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创业太辛苦，注册、记账、开户，样样都要钱，前后到处跑，头痛。 顶呱呱集团10月创业优惠，办理公司注册、会计代理、银行开户即可抽取免单机会，祝你成功创业，事半功倍。咨询热线5251-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你有没有一直想做却一直没做完的事儿？ 有啊，每天给妈妈留15分钟打电话。 想带爸妈去旅行， 想为父母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妈，我回来了。 10月28号重阳节，爱是关心和付出。今年99公益主张，请抽出时间多陪陪家人。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会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总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爱上他的搞怪，还是爱上他的深情，无论你在他的歌声当中缅怀过去，还是在他的歌声当中邂逅爱情，一定要记得那段时光叫陈奕迅。这里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16点钟要继续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可以了。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发行于2014年， 扣人心弦的旋律将人拉回到从前的记忆当中，也是引发了对于无奈和求而不得的叹息和伤感。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这个时段呢，要继续跟你分享经典好音乐了。早在1999年，中国台湾维京音乐还是一个刚刚起步不久的唱片公司。作为维京推出的三位女新人当中最后一个发片的歌手，面对先前江美琪和侯湘婷的出师不利，萧亚轩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沉闷的格局，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而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呢，则是姚谦和小柯两位华语资深的音乐创作人，根据萧亚轩的声线特点和演唱的实力，为他创作的一首伤感抒情歌曲。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则是源自于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一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也正是因为这首歌，使得萧亚轩成功打开了内地市场，并且迅速蹿红。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

下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无论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在外行车有一点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这就是马路上无处不在的底盘杀手。往往新手司机不知如何应对坏了底盘，而老司机却会太鲁莽，一不小心就拖底了，这无论如何都会造成底盘或者其他部件受到一定的伤害。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马路上无处不在的底盘杀手。减速带在我国的设计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形状不一，高度也不一样，主要是为了让车辆减速通过的。有些车主过减速带没有减速的习惯，有些减速带的高度也会比较高，所以很容易就会刮底了。相信小部分人都知道，如果车子的底盘不是很高的话，通过坡顶时是很容易拖底的，哐当一声车子就卡在那里了。而下坡的时候也要注意减速慢行，因为前保险杠很容易碰到地面。还有对马路牙子的高度把握不好的话，最容易伤到的就是前保险杠了，方式不对还会对轮胎壁造成损坏，造成鼓包等问题的出现。如果一定要上，也要让轮胎底面尽量对着马路牙子，或者找块砖头垫着，最好不要侧着上。开车不集中精神的话，马路上的异物就好比是暗器了，让你防不胜防，杀伤力还很大。比如大块点的石头砖块磕到底盘，就容易造成漏油了，所以开车时要留意路面情况，及时发现异物提前躲避。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出行在外，这些个底盘杀手无处不在，如果遇到千万不要要去硬碰硬，要用合适的方法去解决，否则毁了车后悔都来不及了。 有勇气踏前觅幸福，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 并不都露有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